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八章，斯内普如愿以偿，第二十六集。 哈利全身一点也动弹不得，他躺在隐形衣下，感觉到热乎乎的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呼在脸上。他听着外面过道里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先是想到在火车再次出发之前，肯定会有人来检查每一个包厢吧。可是紧接着他又万分沮丧地意识到，即使有人往包厢里看一眼，也不会看见他或听见他的声音。他只能希望有人会走进来踩在他身上。哈利躺在那里，像一只可笑的四脚朝天的乌龟，鼻血直接淌进了张开的嘴巴里，令他感到恶心。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恨透了马尔福，他现在的处境多么狼狈啊。这时最后一阵脚步声也消失了，大家拖着疲倦的脚步走在外面漆黑的站台上，他可以听见箱子拖在地上的声音和同学们大声的说话声。罗恩和赫敏肯定以为他撇下他们自己下车了。等他们到了霍格沃茨，在大礼堂里坐下来，朝格兰芬多的桌子扫视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在那儿。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返回伦敦的半路上了。他拼命想发出点声音，哪怕是一声嘟囔，可是怎么也发不出来。接着他想起有些巫师，比如邓布利多，可以不出声地念咒语，他便试着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 魔杖飞来，魔杖飞来， 想把从他手里掉落的魔杖召唤回来，然而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仿佛听见了湖边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一只猫头鹰的叫声，但是并没有人来检查包厢，甚至没有人惊慌地询问哈利波特怎么不见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居然存有这种希望。他想象着叶奇拉的车队慢慢朝学校移动，某辆马车里隐约地传来马尔福的大笑，他肯定在跟那些斯莱特林的同学们讲述他是怎么教训哈利波特的。想到这儿，一种绝望的情绪在哈利心头蔓延开来。火车猛地动了一下，震得哈利翻滚过去，侧身躺着。现在他不再瞪着天花板，而是面对着满是灰尘的座位下面。发动机启动了，地板微微震颤，特快列车正在驶离站台，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哈利还在车上。突然他感觉到隐形衣被掀开了，头顶上一个声音说道： 你好啊，哈利。 一道红光闪过，哈利的身体解皱了，他坐起来，尽量使自己显得体面一些，并赶紧用手背把鲜血从受伤的脸上擦去，抬头看着唐克斯。唐克斯手里拿着他刚才揭开的隐形衣。 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儿， 他说。这时车窗已被蒸汽罩住，变得模模糊糊，火车开始驶离站台。 快，我们跳车。 哈利匆匆跟着他来到过道里。唐克斯拉开车门，纵身跳到了站台上。随着火车加速，下面的站台似乎在向后滑动。哈利跟着他跳了下去，落地时差点摔倒。他直起身子，正好看见耀眼的深红色蒸汽机车加快了速度，拐过一个弯道，消失了。夜晚凉飕飕的空气扑面而来，使哈利突突跳动的鼻子感到很舒服。唐克斯正看着他，他觉得又恼火又尴尬，居然在这种狼狈的状况下被人发现。唐克斯默默地把隐形衣递给了他。 谁干的？ 德拉克马尔福， 哈利恨恨地说。 谢谢你。 没什么， 唐克斯面无笑容地说。哈利就着夜色看去，发现唐克斯和他上次在漏居看见时一样，灰褐色的头发，面容憔悴。 你站着别动，我把你的鼻子治好。 哈利不太赞成这个主意，他本来打算去找校医庞弗雷女士的， 在用咒语疗伤方面，哈利对他更有信心一些。但是这么说似乎不太礼貌，所以哈利一动不动地站住，闭上了眼睛。 玉核如初， 坦克斯说。哈利感到鼻子一下子变得火辣辣，接着又变得冰凉凉。他抬起手小心地摸了摸，鼻子似乎已经愈合了。 太可惜了。 你最好把隐形衣披上，我们可以步行去学校。 坦克斯说，脸上还是毫无笑容。哈利把隐形衣重新披在身上时，坦克斯挥了一下魔杖，一头巨大的银白色四角动物从魔杖里冒出来，飞快地跑进了夜色中。 那是守护神吗？ 哈利问。他曾经看见邓布利多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对，我通知学校我已经找到你了，免得他们着急。走吧，最好别再耽搁了。 他们朝那条通向学校的小路走去。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注意到你没有下车，而且知道你有隐形衣，我就猜到你不知为什么藏了起来。后来我看见那个包厢拉着帘子，觉得应该进去检查一下。 可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哈利问。 我目前守在霍格莫德，给学校增加一些保护。 坦克斯说。 守在这里的只有你一个人？还是 不，普劳特、塞维奇和德利士也都在这里。 德利士就是邓布利多上次击倒的那个奥罗吗？ 是的。 他们顺着马车刚压出的车辙，艰难地走在漆黑荒凉的小路上。哈利从隐形衣下侧脸看着唐克斯。去年他是那么爱打听别人的事情，有时甚至有点惹人讨厌，那么爱笑，那么爱讲笑话。现在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显得严肃和刚毅多了。难道这都是部里发生的那件事带来的后果吗？哈利不安地想到，赫敏肯定会建议他对唐克斯说一些安慰的话，说小天狼星的死根本不能怪他，但是他没有勇气这么说。他丝毫不认为小天狼星的死是唐克斯的过错，他的责任不比任何人大，远没有哈利的大，但是他实在不愿意谈到小天狼星，能回避就尽量回避。于是他们默默地走在寒冷的夜色中，唐克斯的斗篷拖在身后的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哈利以前都是坐的马车，从不知道霍格沃茨离霍格莫德车站有多远。当他终于看见学校大门两边高高的顶上装饰着带翼野猪的石柱时，总算松了口气。他又冷又饿，而且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位令人感到陌生的、脸色阴沉的唐克斯。可是当他伸手推大门时，发现大门用链条锁住了。 阿拉霍洞开！ 他用魔杖指着门锁，很有把握地喊道。可是大门毫无反应。 这个对他不会管用的， 唐克斯说。 邓布利多亲自给他施了魔法。 哈利转过脸来。 我可以翻墙进去， 他提议道。 不行，绝对不行， 唐克斯面无表情地说。 墙上都施了反侵入咒，今年夏天安全措施加强了100倍。 那好。 哈利对他这样袖手旁观感到有点生气，说道。 我想我只能睡在外面，等明天早上再说了。 有人来接你了， 唐克斯说。 看， 远处城堡脚下出现了一盏摇摇晃晃的提灯。哈利高兴极了，觉得甚至能够忍受费尔奇呼哧带喘地批评他迟到，并叫嚷着说如果定期给他动点酷刑，他的时间观念就会增强了。闪亮的橙黄色灯光离他只有不到10步远了。哈利脱掉隐形衣好让来人看见他，这时他才认出了斯内普那个被灯光从下面照亮的鹰钩鼻和那一头乌黑油腻的长头发，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很好，很好，很好。 斯内普讥笑道，一边抽出魔杖，在锁上敲了一下，链条便像蛇一样缩了回去。大门吱吱嘎嘎地开了。 你总算露面了，波特。 不过你似乎认为穿上孝袍会有损你的容颜。 我没法换衣服，我的箱子…… 哈利话没说完就被斯内普打断了。 没必要再等了，尼法朵了，波特在我手里非常安全。 我本来是把消息告诉海格的。 唐克斯皱着眉头说， 海格像波特一样没能准时参加开学宴会，所以我就代收了。顺便说一句， 斯内普退后一步让哈利过去， 我对你的新守护神很感兴趣。 他当着唐克斯的面咣当一声关上大门，又用魔杖敲了敲链条，随着一阵金属的碰撞声，链条又像蛇一样窜回了原处。 我认为还是原来的那个更好， 斯内普说，声音里毫无疑问透着恶意。 新的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力气。 斯内普把提灯一晃，哈利看见唐克斯脸上闪过一丝震惊和愤怒，但紧接着他就又被黑暗笼罩了。 晚安！ 哈利跟斯内普一起朝学校走去时，扭头对唐克斯喊道： 谢谢，谢谢你做的一切！ 再见，哈利。